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39集，陈大老卷四，医院17楼，有故事的少夫人。曲太太确实找了不少医生，但关于她的病，大部分都束手无策，只能让曲太太注意情绪，注意饮食。曲家在京城也有些地位，他们找的医生自然有不少心外科的名医，那些人都束手无策。这会儿何晨要带曲太太去看医生，这些手下难免会觉得他作妖。前有欧阳威对比，珠玉在前，何晨又几乎没有出现在这些人面前，大部分人只知道少夫人各项都不如京城的一众名院，他们对何晨有偏见再正常不过。 明天上午空出一段时间， 徐子潇想了想开口道。 GC 那边下一场谈论是明天下午，只是管池并不到场，明天上午关于 GC 的研讨会他们只能远程听了。 是。 秘书拿出记事本更改了行程。 不过管总那边有些麻烦，他不好约时间。 管池 GC 的执行总裁，28岁，海归精英，能力确实很强，最少之前的一次照面局势隐隐落下风。徐氏跟 GC 都是媒体行业，曲子潇眼光好，也十分有能力。这一次跟 GC 是讨论媒体拍卖会的合作案。 有人送管池的资料过来吗？ 生意场上很多事都是投其所好，曲子潇看向秘书，秘书点头。 嗯，之前就有位先生送过来了，我让人送上来。 曲子潇是个成功的生意人，社交颇广，之前因为欧阳威的关系认识不少业内知名私家侦探，关系都还不错。 曲总，还有一个神之玉已经在 M 州开机了，您方便什么时候去看看？ 秘书翻了翻日程表。神之玉曲氏投资了1亿2000万，国内好的科幻电影不多，曲子潇一是为这部国内科幻电影，二是为曲氏的橙子视频带播热度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亏。 看情况。 曲子潇淡淡开口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收到了私家侦探调查给他的资料，他坐在椅子上翻了翻，看到资料内容十分惊讶。管池10年高考卷理科状元，连续拒绝国内最高两座学府的京大 A 大招揽，毅然去了 S 大金融系，而后在2年内又考上了 M 大金融工程。在校第一年就跟着一个教授参加了一个项目，拿到了高级股票分析师的证书，继而又被2大知名金融行业大佬抛去了橄榄枝，他全都拒绝，自创了 GC 行业。他的经营理念很强，在注册 GC 这个商标之前就拿到了近乎2亿的融资，眼下不过3年， GC 已经步入全球500强。 S 大的金融才子， M 大10大杰出学子，金融工程系与刑侦系双学位，财经杂志的新贵。网络上还有把他跟京大的宋绿婷相比的，都是专业理科又暗搓搓的学了个刑侦，底下还列举了兴趣爱好，这个金融界才子很喜欢刑侦。曲子潇认真看完，呼出一口气，心里有了思量，有突破口就好，尤其是刑侦。拉开左边的抽屉，刚想把资料放进去，就看到了之前他让欧阳威调查的何晨的资料。那时候他跟何晨结婚没多久，让欧阳威帮忙查过何晨。欧阳威当时是129的初级会员，查到的关于何晨的资料并不多， 寥寥几句，在一个报社上班，还有关于几次都是他故意撞他的痕迹。曲子潇的目光掠过这些资料，迟疑了一下，然后把管池的资料放进去。曲子潇加班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早晨就接到了曲太太的电话，让他去何晨的住所接他，从曲家出发去医院。听到这个，曲子潇更加头疼，他看向开车的助理，按了按太阳穴。 去他的公寓。 助理恭敬地点头，还朝后视镜看了一眼，没再说什么。兢兢业业地把车开到了何晨的住所。何晨住在老城区，房价不算很贵，这片儿很热闹，路过一片早餐地，一大早就能感觉到鲜活的气息。有家早点铺十分有名，一早上就排到了街尾，小区内也一早就一堆老年人在打太极，还有聚在一起喝早茶的。 咦，那是不是梁老先生？ 助理看着为首的两个打太极的老年人，惊讶了一下。最近国漫兴起，国学文化又一波热度，梁老先生作为京城太极拳馆的国学接班人，在网上实火，他在外踢馆的视频被人做了不少踩点像，风靡一时。最主要的，他是物质文化的宝藏，属于国宝级人物，也是橙子视频的热点。曲氏大部分员工都知道这个梁老先生。曲子潇看到那位梁老先生也十分诧异，没想到梁老先生住在这么接地气的地方。不过看梁老先生认真打拳，他没有打扰，只是暗暗地记下了这里。曲子潇跟何晨向来泾渭分明，很少来找何晨，也没有进过他的房间，这次还是曲太太给他的地址。他站在楼下给何晨打了个电话，何晨只是淡淡地说让他等着。曲子潇皱了皱眉，他拿着手机刚想要进去，刚站到电梯边，电梯就开了，里面穿着白色衬衫黑色休闲裤的男人靠在左边站着，一手插兜，眉眼微垂。看到那人，曲子潇愣住。 管先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这人不就是公司内部昨天没有约到的管池吗？听到声音，管池也抬了头，他眉眼间意气风发，细看又带了一点隐晦的颓丧，看着曲子潇的目光更是复杂，只是朝曲子潇略微点头， 来找人。 说完直接离开。身侧，曲子潇的助理看着管池的背影，十分惊讶。 管总怎么会来这里？ 曲子潇摇头。资料上，管池的家在市区，他这么早在这里出现，想必是对他很重要的人。何晨下来已经是五分钟后了。他今天头发也没有扎，随意的披下。穿了一个浅蓝色的碎花长裙，鼻梁上罕见地戴了一个黑色的眼镜，脚上踩了一个人字拖，不修边幅地从电梯出来。这栋楼距离大门口不远，助理的车也停在外面。何晨走在曲子潇前面，路过的老年都会停下来跟他打招呼。 小陈，早上好啊。 哦，小陈啊，这么早要出门吗？ 何晨也笑眯眯地回应。每个老人他都能叫上号，对老人十分温和又有耐心。曲子潇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想起来，他总是看到曲太太看何晨的采访视频，大多是一些老人家琐碎家常的视频，在当地频道，眼下几乎没有几个人会看的频道。路过打太极拳的那一行老人，穿着白色练功服带头的老人直接停下来。 小陈啊， 你看看我这么对不对啊？是不是第十四式？ 他激动地给何晨演示了一下，然后又指着另一位老人开口道： 嘿，老白头说我不对，哎呦，你评评理啊。 明明就是你不对。 另一位老人也过来，气得脸红脖子粗。 哎，小陈，你给他演示一下。 对付老人，何晨向来有一套。他随手比划了一个大西瓜，低垂的眉眼，耐心又认真。 白爷爷，梁爷爷的是他复原版的第十四式，你是传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第十四式。 没三分钟，这件事儿就解决完了。曲子潇的助理频频看他，最后看到何晨去那家有名的早点铺，越过人群，直接拿了两份豆浆包子上副驾驶的时候，他实在没忍住，没敢问他跟梁老为什么这么熟，只问了一句： 少夫人，您学过太极？ 他刚刚比划的太极，就算是外行，看的也是有模有样。何晨咬了一口肉包子，然后用手机拍了一张满是肉馅的图片发给秦冉。 你看这肉它香不香？ 发完他才回助理： 大学参加过兴趣协会。 后座的曲子潇也看了何晨一眼，没出声。车子直奔曲家大宅，曲太太已经早在门口等着了，看到两人一起来，她显然很高兴。几个人换了一辆加长车，曲太太跟何晨坐在一起，曲子潇单独坐在一边，并拉了桌子放电脑，随时听会议内容。很快就到了医院，何晨直奔住院部，按了两层，一个15楼，一个17楼。曲管家贴心地询问： 对了，少夫人，您约的医生是住院部医生，在哪一层？ 他心里思忖，医院的住院部有哪几个心外科医生？ 你们先去17楼，有人会带你们去。 15楼很快就到了，何晨拎着一袋包子出去： 我先去给我朋友送个早餐，马上来找你们。 他家边上的早点铺十分有名，昨晚就跟秦冉说好了，早上给他带吃的。电梯继续向上，何晨不在了，曲子潇才看向曲太太，有些无奈。曲太太倒不在意，说： 小陈能有这个心，我高兴，也让他高兴高兴。到时候看到医生，你可不许问什么啊，也别打击他的积极性。 他看了这么多专业医生，也不抱什么希望了。今天能够答应何晨，是不想服他的好意。至于医生能不能治，他跟曲家人早就不抱希望了。叮，电梯17层到达了。电梯门刚打开，曲太太一行人倒是有些惊讶。17层，陈设看起来不太像是住院部，没有病人跟家属过往的痕迹，倒是有不少医生护士来往。他们还没有惊讶完，一位护士就过来了。 您是陈小姐说的那位曲太太吗？请跟我这边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